又嚟到礼拜五晚嘅敏感时刻啦，彭晴。 系啊，莫莉，各位二台嘅听众大家好啊，吓咁啊10:09啊，吓我哋准时同大家一齐见面。 系啦，咁啊新年啊，下个礼拜已经系啦， 年廿四咯。 系啊，上个礼拜我哋讲执嘢啦， 点啊？你实钱未啊？定系都系？讲咗当做咗先， 执咗一兜衫仔喺个衣柜度，已经系一个跃进噶啦。 系系，继续加油啊！ 我会噶啦，咁啊，但系有啲人咧都会好加油嘅，咁就 系 系啦，个个都好加油嘅。其中一样咩咧？我哋掉嘢啦，有好多人就好想揾翻啲嘢嘅。系啊，其中一个就系咩咧？最近都有个热话，有好多人都好香港好有爱啦，好有心地都不停喺度帮佢或者俾一啲建议佢。咁就系咧，就话喺呢个某一个讨论区，咁有一个20几岁嘅小朋友，佢叫阿辉啦，即系对我嚟讲，佢20几岁已经 后生仔啦， 系啦，26岁，咁佢就话咧，佢小学嘅时候咧认识咗个师姐，咁啊师姐叫美玲姐姐，跟住咧佢而家啦，事隔20年之后啦，佢好想揾翻美玲姐姐啊，系啊，因为咧 识佢嗰阵时6岁啊，真系 系小朋友啱啱就系小 一年班， 小学1年班咯，咁佢就话啦，咁点解佢会对呢个美玲姐姐咁有深刻嘅印象咧？咁 靓啊，因为 我觉得其中一样啦。 系啦， 咁啊，当然佢故事全部一定冇写到出嚟噶啦，一定系好靓女噶啦。 美玲对佢好好，系咪？系咪嗰啲咩 prefect 嚟噶？ 系啦，咁佢就话原来咧，一开头佢第一年1年班嘅时候啦，有一班嘅女仔已经冲埋围住佢就嗱，小朋友，如果要你拣一个姐姐，你想同佢成为朋友一齐玩嘅，你拣边个啊？咁佢望到呢个美玲姐姐嘅时候，佢就指住呢个美玲姐姐啦。咁而之后咧，美玲姐姐亦都真系咧，经常性见到佢嘅时候，都会关心下佢啊，因为可能美玲姐姐。即系带佢5年嘅，嗰阵时即系5年班，咁啊觉得1年班嘅小朋友，咁啊佢要照顾下呢个学弟啦、师弟啦，即系，咁啊佢就话咧，耐唔耐咧，间唔中咧，阿姐姐咧都会对佢好好嘅，倾下偈啊，问下佢其他嘢啊，咁样啦，甚至乎咧喺运动会嘅时候啦，就会叫佢你坐隔篱啊，一阵间我落去比赛嘅时候，你就同我打气嗌加油啦，咁呢个阿辉就已经觉得好开心啦，咁甚至乎咧佢都有讲，佢就话呢个美玲姐姐之后做咗 PFET 啦，就系头先。彭晴所讲， 风纪啊， 风纪。跟住咧，佢就话咧喺走廊嘅时候咧，有一次咧就见到呢个美玲姐姐喊，虽然佢唔知咩事，但系佢主动走去安慰呢个美玲姐姐。咁跟住好啦，佢话好开心啦，成日回忆到而家即系26岁啦，即系隔咗20年之后， 都仲记得 所有嘅开心回忆。佢话除咗开心嘅回忆之外咧，唔开心嘅回忆佢都记住。就系咩咧？佢话咁啊，当然佢就到6年班嘅时候，即系呢个阿辉到2年班嘅时候啦，咁啊即系。1年班依然都有其他人会升上去读1年班噶嘛？阿美玲姐姐又对佢嘅师弟，即系1年班嗰啲小朋友咧， 咁好， 都系咁好。咁佢就唔开心，佢就妒忌， 即系有啲呷醋啦。 系啦，又呷醋啦。咁啊，直至到6年班之后，美玲姐姐升上去中学啦，就冇再见面，就消失咗 学校啦。 系啦，咁佢又唔开心嘅。佢话唔开心就系点解美玲姐姐唔讲一句拜拜？最起码你话俾我听读边间中学你先升啦。 即系纪念册冇揾佢写啦。 系啦，咁咧，所以咧，因为呢一件事佢写。咗呢个故仔上网啦，好多朋友有啲就会加油啊，你会揾到佢噶咁样。咁有啲亦都会劝佢，喂，其实而家都已经隔咗20年啦，我都劝你唔揾好过揾啦。 因为唔知佢变咗咩样系嘛？ 又或者可能惊唔开心，人哋可能有幸福家庭咧， 关咩事啫？咁我谂佢从一个系啦，即系挂住一个朋友嘅心出发嘅，咁系唔发展到都后话啦，系咪啊？ 系嗱，彭晴觉得系朋友之间嘅情啦，想揾翻佢。 系啊，我系。是比较即系啦，纯情一啲啦。 纯情嘅系，我反而觉得狂野啲。我觉得佢只系想有其他方面发展，就系爱情方面。因为成日永远都话得唔到嘅嘢，你就好想即系搵唔同嘅方法。 得唔到嘅就系最好嘅，系咪啊？一见到就即刻要走佬啦。 但系有好多人唔会咁谂噶嘛。如果唔系嘅话，就每个个都坚持一定要得到一啲嘢啦。咁我相信佢都因为好想都见翻佢，睇下会唔会有机会发展，所以咁样做咯。 咁但系如果而家即系喺个网络嘅世界，其实真系要。找回一个失散了的同学啦、或者朋友啦、其实都已经没有以前那么难的了噃。 是啦，仲要他是知道呢个美玲姐姐全名的嘛，同埋他又写埋读哪间学校， 系啊，几多年系咪啊？ 系啊， 有晒啲 資料喎。 係啊，同埋其實如果佢只要同間學校嘅老師有聯絡，又或者同一啲同學，啲同學如果同師姐有聯絡或者師兄有聯絡嘅話，其實都應該容易揾到個噃。 係，不過都好明白嘅。頭先你講嘅嗰個例子咧，係啦，即係嗰個小學，即係個男仔咧對美玲姐姐咧，一聽就知佢唔多唔少都有啲愛意，有啲愛慕㗎啦，係咪啊？咁啊，想唔想揾翻佢係咪發展嗰啲就我唔知啦。佢點解會寄咗一個咁美好嘅記憶咧？我諗可能都係呢個係一個動力之一嚟嘅。揾唔揾到咧？唔知道。 希望佢揾到啦，但希望佢唔好失望啦。 用身於你的心內，我不輕易說離開。無止境，我都等待。我想一直相信愛。面前有什麼意外，未能如願相愛，但求我意心永在，贈你在遠方的未來。王嘉欣，我將等待送给生命的最爱。若然已付出太耐，别人期望不再，笨如亦想继续为仰望更好的后来。王嘉欣，我将等待送给生命的最爱。 哇，好明啦， 我都覺得咧呢個故仔有少少似王嘉欣， 我直情係咁滯啦，係唔係啊？網戲 啱啱聽過係黃又藍嘅《王嘉欣》。是黄又蓝的《给王嘉欣》先啱啊！《给 王嘉欣》系啦，咁啊，王嘉欣套电影噶嘛，都记得系。我谂头先你讲嗰个男仔揾个美玲姐姐咧，都有啲相似嘅，都其实都系啊。 系 咁啊，但系美玲姐姐一街都系，都真系。 我唔知美玲姐姐系咪译名咧？ 吓， 系咯，唔知咧。 唔知咯。 系咯，咁啊，如果 要揾都唔难嘅。 系啦，所以都我哋密切注意住呢个事情发展啦。 系啦，不过会唔会系咧？每一个人咧喺佢成长嘅经历当中咧，有可能都有一个美玲姐姐啦，或者是一个咩加强哥哥啦，呢啲咁样嘅即系人物啦吓。咁但系经历咗咁多年之后啦，讲紧可能真系二三十年啦吓，大家失去咗联络，因为唔知咩原因失去咗联络。今时今日，你会唔会仲想再揾翻呢一个人，或者喺你心目中里边呢一个人？是不是仲占一个好重要的位置呢？ 其实我有的。 你有一个啊？ 是啊，我不知道彭晴有没有。我有一个小学同学啦，五年班，又是小学同学，但是佢女仔嚟嘅。是啦，佢呢又是成家人五年班的时候移民咗。跟住之后，但佢连续三四年都继续 send 圣诞卡俾我，即是寄过嚟俾我。咁但是呢又唔知點解我哋冇書信來往嘅，全程都冇，只係聖誕節嘅時候就會收到一張佢寄俾我嘅聖誕卡。咁直至到咧，其實咧我係唔知四五年班嘅時候嚟嘅，跟住之後我收咗三年四年到啦，我都搬咗屋啦。 跟住之後就斷曬聯絡啦，係啦，咁我亦都唔知呢個嘅女同學而家生活成點啦，係咪仲喺英國啦，有冇聽香港嘅心機啦，定係已經嚟咗香港？ 佢叫咩名字？你記唔記得？ 完全唔記得，好姓林嘅林依琪啊，定唔知林乜嘢咁樣嘅，係連個名字都好依稀啦。但我就覺得 好依稀到你都唔記得 啊。但我就好記得呢個畫面咯，係、彭晴有冇咧？ 我應該有啲同學其實我好多啲幼稚園同學咧，都係通過啲網上平台都揾得翻嘅，所以都有見過面咁樣啦。但係有冇保持聯絡就真係後話啦。所以我就係想講，你揾翻之後，你要點樣保持住呢段友誼咧，都非常緊要。你咁樣突然間咁樣問我咧，我有兩個人都好想揾嘅，都想見翻嘅。第一個咧。就係、諗起咧，我好喺初中嘅時候咧，嗰時參加女童軍，咁啊有一兩個導師咧，不過我都唔記得咗佢叫咩名啊，我就係記得其中有個女導師咧，哇佢有一對兔仔牙，喺笑起上嚟嘅時候好可愛。 哎呀，我好中意兔仔牙。 好係啊，嗰陣時張曼玉咧選香港小姐，一對兔仔牙好可愛，好 Q， 嗰日本妹又係爆牙好靚噶嘛。咁啊佢對我好好噶，因為咧每一次去完啲童軍嘅活動歐停咧。咁完咗之后咧，佢就成日都一齐去食嘢啦，咁样佢就会请我去啲茶餐厅大排档嗰度即系食嘢，对我非常之好。另外一个咧，朋友咧就想揾翻嘅咧，就系我以前喺加拿大读书嘅时候咧，咁啊啱啱过去读书咧， 都系香港人， 系香港人嚟嘅，人生路不熟啦，系啊，好唔习惯啦。咁但系咧呢一个嘅香港嚟嘅即系同学，佢比我早啲去加拿大读书，咁啊照顾得我好好啊。咁我仲记得嗰阵时我哋咧读。Grade Ten 即系叫做中三啊，吓唔知中三系中四。咁跟住咧，我哋剔咗一个科目就系影相摄影。咁我哋真系要周围去即系影相，跟住然之后去个黑房嗰度即系晒相嘅。咁啊影咩？影啲人物咁啊，你影我，我影你啦。我仲记得我哋咧嗰阵时咧就住喺 Uptown，我哋要特登搭呢个嘅搭咗停车好远嘅，即系个几两个钟头嘅车啦。嗰阵时冇揸车，咁啊落到 Downtown 行咗好多唔同嘅地方。嗰度咧影咗好多靚相， 哇！一定好多開心嘅回憶 啊！好開心啊！咁佢叫阿 Joyce 咁後來咧佢就讀咗幾年，跟住然之後好似轉咗校，咁就完全失去咗聯絡啦。咁啊有啲人就話啊係啊，佢翻咗嚟香港啊咁樣啊結咗婚啊咁樣，好多年冇見過， 係啊喺加拿大曾經即係都有差即系读个摄影嘅， 系啦，阿 Joyce 系啦，系啦， 你有个同学正想揾你， 系啊，我系 Jacqueline 啊， 系啦，咁啊，如果有 寻人启事啊， 系啦，你又去社交平台度揾翻佢啦， 啊，系咯，咪嚟香港电台好容易揾嘅啫，做咩？使咩社交平台？ 唔系啊，我惊净企喺门口等你啊， 咁又唔会嘅，夜妈妈系嘛？的而且确系真系，咁啊，即系其实有寻人咧，其实喺我哋嘅生活当中咧，都有好多呢啲咁样嘅事情发生嘅。 系啊，即系除咗头先我哋讲社交平台之外啦。之前我都听彭晴讲话，原来我哋都有啲电台节目系有类近嘅。 系啊，有啲听众我最记得有打电话上嚟，都有揾嗰啲寻亲。你知啦，即系以前咧，即系喺我哋可能我哋爸爸妈妈辈份嗰啲年代咧，生好多仔女噶嘛，咁啊有啲照顾唔到咧，可能真系已经契咗俾人卖咗俾人咧，真系唔知道去咗边嘅。 系， 但系嗰份骨肉之情咧，肯定仲喺你嘅心里边嘅。 系， 咁你点样揾佢啊？ 系啊， 有时真系通过大气电波嘅呢啲古仔系有发生嘅。 系，我屋其实唔需要讲到大气电波，其实我屋企已经系啦。 系啊， 系啊，我屋企有屋企人咧都系失散咗，好似系一个阿姨同一个舅父。咁好好彩嘅就系最后都大概知道佢哋嘅消息，咁啊佢哋都开心嘅生活，同埋都安好嘅咁样。咁但系咧，即系有啲人，我觉得就未至于好似我屋企咁好彩，即系起码都会揾到啊，或者知道最近佢对方嘅消息啊咁样啦。咁啊，除咗登报啊、电话啊，唔系即系电台之外啦，而家就网上。咁以前又点样咧？又或者而家原来仲有其他方法嘅，咁咧就原来红十字会咧，其实喺好耐好耐之前，即系70年前，即系1951年嘅时候，已经提供一个寻人嘅服务咯，直至到而家今时今刻都有噶。咁佢都有讲，佢话原来咧，总共啊咁啲寻亲嘅服务嗰、那个。case 有几多咧？有成31,828宗，而成功佢哋真系红十字会帮佢哋揾得翻嘅咧，就大概有1,100多宗。咁佢都有讲过，佢就话咧，其实咧最深刻嘅就系战乱嘅时候，有一对嘅兄弟。 兄弟啊，姐弟姐弟，咁佢哋失散咗74年，咁、就喺2011年嘅時候揾翻啦。咁、對佢哋嚟講都好鼓舞啦，亦都成件事好感動。咁佢哋都有講，佢就話原來咧紅十字會點樣去幫佢哋，即係幫人揾咧？ 點揾啊？ 係啦，點解會幫？佢就話透過咧一啲唔同嘅媒體嘅渠道啦，佢哋自己網上面啦，甚至乎佢哋自己都盡量用佢哋嘅方法，譬如用電話簿知道咗個人個名，佢就抄翻曬電話嘅查冊。跟住 check 咗佢最後大概去到嘅位置喺邊度，佢哋就直情真係落到嗰個地方去問下啊，你識唔識啊陳大明啊？咁樣盡量就幫佢揾翻呢個嘅屋企人或者失散咗嘅人。咁佢都有講話原來有三樣嘅條件，佢先至可以幫到你做到嘢嘅。 係啊，唔係咁容易 嘅。唔係㗎，係啊。咁第一樣係咩咧？就係、是、個失聯者啦。另一方面或者自己一定要係香港本地居民。咁第二樣咧就係咧，佢話一定要俾佢哋知道嗰個名係乜嘢，同埋大概幾多歲。因为你唔俾最基本嘅资料，佢揾唔到。 边个点揾啫？强州街都系啦。 第三样就系佢话佢只会揾一啲帮你揾啲直属嘅亲属，即系嗰啲情人啊、朋友啊嗰啲就唔会帮你揾 啦。啲亲戚揾，如果揾情人，可能真系要登报先得。我好似早半年前咧，有一次睇张报纸，有四分之嘅广告都系一个寻人启事嚟嘅，应该系一个都年纪都好大嘅阿叔嚟噶啦，吓70几岁。佢谂翻起唔知几多十年前咧，喺香港每日搭车翻学嘅时候咧，喺巴士上面咧见到一个名校嘅女生啊，佢都记得呢个名校女生当然系边间学校啦，着住个校服到底点？ 佢报纸有冇写埋啊？ 有 写埋。 佢话哇呢、這个女仔真系好靓啊吓，咁我卒之咧搭咗好多次车之后就忍唔住就同佢讲：你叫咩名啊？我想话俾你听啦，哇！如果你参加香港小姐，你一定会赢啊吓！你去参加啦，佢可以怂恿佢参加。跟住呢个女仔咧，相信咧佢听完呢、這、一个即系叔叔，即系啦。当年可能一个后生仔讲完之后咧就好惊啊！ 我听完都好惊啊！你第一句说话同我讲叫佢参加， 跟住咧就已经唔再同佢讲嘢，亦都冇再见过佢。咁啊呢件事经历咗好耐啦，好似话呢个叔又移民咗，咁跟住然之后咧，最近又谂翻起呢件事，突然间回忆翻，咁啊好希望而家再见翻呢一个女仔。佢话佢相信而家佢应该可能已经嫁作人妇，甚至乎已经系移民他乡，但系呢个时候真系好想再见翻佢一面咧，希望可以即系啦，重拾翻系啦，当日大家相见时候嗰种惊喜咯。 其实咧，即系除咗网上面咧，香港人真系好有爱嘅，即系尽量帮到大家，一定帮大家去寻找你哋想揾嘅人。 点帮啊？呢个名校女生， 可能名校女生自己冲翻出嚟咧。之前我都聽過18年嘅時候有一個嘅故仔，真係網上面嘅網絡渠道好多人幫佢哋揾得翻，而佢哋真係相遇一個嘅故仔。咁希望啊呢個嘅輝啊都可以啊， 珍惜啊。分擔失意，分享笑聲，在昨日各散東西。不知不觉，如遗失这一切。现在我说笑欠反应，现在我叹气欠宁静，只跌进冷血世间消耗生命，天天的死。心情，静待日落西山的晚上，想起你，也一起写过诗。但现在你我隔一方，可想你我，同回忆这真挚。 消息，在昨日各散东西，不知不觉如遗失这一切。现在我说笑欠反应，现在我 哇，有好多回忆啦，系咪啊？ 我都听过呢首歌啊！ 你听过啊？ 系啊！ 你知唔知这首歌边个唱噶？ 黄海芹，我哋嘅前辈。 系啊，哇，真系叻啊！系黄海芹嘅《青春岁月》啊！ 啊，希望所有人咧，即系嚟紧啦，都可以团团圆圆、开开心心啦。转个头翻嚟咧，我哋都会有性情中人嘅环节噶。 哎呀，一阵间就同佢团圆啦，真系啊！ 揾 翻阿 Anna 啦，香港性教育研究及治疗专业协会嘅会长啊！ 转个头新闻翻嚟，继续敏感时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本港新增37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34宗是本地感染，其中9宗源头不明，初步阳性个案有20几宗。新增患者包括一名因为商务原因从深圳获豁免检疫抵港人士，他上个月21号在深圳的测试呈阴性，上个月23号来港，上星期六出现头痛症状，前日检测之后确诊，机场三跑工程群组再多两人确诊，昨日一度失联的58岁确诊男子，警方今日已经找到他。另外，昨晚颶風油麻地區之後發現的一宗初步陽性個案，衛生防護中心證實是新型肺炎的康復者，身上帶有抗體。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表示，相信本港要在農曆新年前達到清零有一定困難，但如果每日確診數字能夠降至10宗或以下已經很好。對於政府近期的颶風檢測行動，找到的確診個案偏低，被質疑欠缺成效。袁國勇說，政府實施較嚴的強制檢測，對控制疫情有大幫助。即使每1000個檢測只找到一宗陽性個案，亦都很重要，因為1至2宗個案已經可以導致疫情反彈。中聯辦主任樂慧寧在網上新春酒會致辭時表示，過去一年香港的變化是撥亂反正，將變形和走樣的都糾正過來，一國兩制必將沿著正確的方向行穩致遠。他說自己離職已經過了一年，對香港了解更多，感情更深，對香港這個家更有信心。骆慧宁对香港未来有四个判断，包括一国两制方针不会变，坚持爱国者治港，落实中央全面管治权等，香港才能够繁荣稳定，长治久安。亦要坚决执行香港国安法，拒绝落入泛政治化漩涡，香港才会有规有矩，家和人兴。股市方面，道瓊斯指數報31,225點，升170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3,890點，升19點。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7.752，日元105.59，瑞士法郎0.902，加元1.279，人民幣6.467，英磅對美元1.372，歐元對美元1.202。澳元兑美元0.764，新西蘭元兑美元0.718，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01.7美元，賣出1802.8美元。天氣方面，本港今晚和明日天晴，日間温暖，氣温介乎18至26度。明晚沿岸有幾陣薄霧，吹和緩東風。展望隨後一兩日天晴温暖，下星期二稍後至星期三初時雨勢有時頗大，除夕和農曆新年假期天色好轉以及温暖。現時氣温是20度，相對濕度79%。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FM 94.8至96.9， 香港電台第二台。 有音樂， 有音樂， 有快樂， 有快樂。 為了舒緩低收入住戶的經濟壓力，關愛基金向合資格非公屋非綜援住戶提供生活津貼，申請分階段進行，由現在起二人住戶可以在5月31日或之前遞交新申請，舊申請住戶收到通知信後只需要答覆回條確認資格，詳情請瀏覽關愛基金網頁或致電2180-6666。 音乐说，彭秀慧的音乐选择。 咁第一只咧就系、是、分享时代巨轮。 常期望安定。 因为你讲开全民造星啊嘛，即系就咁去行入一个歌唱比赛嘅舞台或者系唱歌，系唔会谂，就系觉得中意两个字啦。中意，中意够唔够咧？佢唔应该净系中意。 基本咯。 同埋见到嗰种表演感动翻佢自己咧，嗰、那个我自己系最开心的。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黄耀祖，音乐说，说故事。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联合制作。另一种可能，展翅清健超新星。 今次介绍的超新星是何晓彤。 而家做紧咖啡师的佢，由牙买加搬嚟香港定居，透过展翅清健计划融入香港的文化背景，找到目标。报考国际咖啡调配师证书，成为专业咖啡师。 想知道何晓彤的蜕变过程，就即刻登上香港电台第二台 YouTube 频道收睇《另一种可能：展翅青见超新星》。 性是两个人的沟通方法， 不如我哋学下好好沟通。 敏感时刻，性情中人。 好啦，新聞之前我哋都有提及過，今日呢我哋呢就呢、這個時間已經會去到性情中人嘅環節。咁我哋亦都會搵咗香港性教育研究及治療專業協會嘅主席 Anna 喺度嘅。Hello,Anna。 Hello, 大家好。 你好 ,Anna。係呀、,Anna 今日同我哋討論嘅一個嘅現象呢，好多人係咁理解就係咩呢，係啦。男人天生呢就能夠呢將性呢同埋愛呢分得開嘅。女人就唔得㗎啦，唔同嘅。男人就懂得分哪一个是女人自己喜欢的，哪一个就是拿来发泄的，但是女人就要有爱才有性，是不是这样理解呢 ,Anna? 是啊，我们都通常都听到这种的论述。 那 我们发觉呢，即个案咧带俾我哋嘅世界咧系林林种种吓，咁、我哋会见到有啲嘅男士可能会觉得唔系嘅，佢可能会觉得有爱咧嗰、那个性佢先系真正觉得系享受嘅 enjoy 嘅吓，亦、都会有一啲嘅女士可能会觉得咧性与爱可以分得开啊，甚至乎佢觉得希望用个性咧系维系关系，然后可能会去唔同嘅 partner 去令到自己嘅性技能更好，然后去 see partner。咁其实就似乎喺个案入边咧系层出不穷啊吓。 哦，反而 Anna 女性会觉得分得开啊，我以为男性先系咁谂添。 哎，都真系有一啲个案咧，最近都见过，就系有女性咧，就系佢自己有一个关系咧，佢珍惜嘅，咁谂住咧系会系发展一个长远关系嘅，不过佢就觉得对方咧系好强调咧嗰个性嘅满足嘅， 咁对方即系话个女性搵新嗰个人就。 强调可以分开， 女性找到个可以长久关系的发展的人，但她觉得这个她这个对象呢都挺着重的性生活。 嗯， 但她呢就有些自卑，觉得很担心自己呢是在性方面带不到这种的满足啊，或者被勾引到她这个长久关系的一方啦。 嗯， 所以她就想怎样去用到自己的技巧好一点呢，就可能呢她就即系透过 apps 咧，就识咗啲唔同嘅性嘅伴侣，纯粹系性方面去学习下咁样吓。咁、然之后佢就觉得咁样可能系维系到咧嗰个嘅长久嘅关系咁样吓。因为长久关系入边，佢嘅 partner 真系会话佢好似唔能够有好嘅 性 嘅 技巧 咁样。 但系佢唔惊俾人呃噶，喺网上面咁样揾人去学。 唔系，同埋要练习，佢唔系应该揾翻佢嘅 partner 去练咁样系咯。系啊，即系我一般嘅理解啊， 系啊，呢个我哋都系 理解 就系， 系系。 咁我哋会发觉咧，因为佢就系发觉佢好似唔能够取悦得到，所以佢 学到，我想俾惊喜男朋友咁啊， 即 系 我哋 系啦。咁所以喺个过程当中，佢系因为佢觉得嗰样嘢 系 好重要， 系 所以佢觉得个价值系嚟自嗰度咧。连如果呢样嘢唔得，佢就觉得自己都冇价值啊。 嗯， 觉得系好。即系抑郁啊，好焦虑啊，咁就即系喊住嚟寻求协助咁样嘅。 系系。 咁、所以我哋当然都系同佢倾嘅时候就会发现咗原来佢点解佢会咁样？ 系咯，佢 点 解 会 咁样？ 原来咧就同个背景都有啲关系，即系可能喺佢成长嘅历程当中，原来呢个家庭关系比较疏离啦。咁、然后最重要就系、从嚟咧都系一个批判型嘅，影中成长，佢觉得一路自己其实佢已经好叻噶啦，即系佢又靓女啦，又叻啦，即系你觉得佢已经即系好有成就，但系咧佢觉得自己冇价值嘅，咁而喺当有亲密关系已经大过，就觉得喺性方面能够系又满足到对方先系最重要，因为如果唔系我就冇咗呢个朋冇咗呢个嘅伴侣噶啦，咁样 咁谂 系啦，所以佢系有少少咁样嘅情形之下咧，要导致觉得性同我好似呢个人系嚟学习性关系嘅，呢、个咧就为咗培养我嘅爱情，我就性关系嗰度学完之后呢度咧就可以去聆听我嘅关系啦。咁、 如果系咁讲 ，Anna 佢都真系好矛盾，因为一来佢对住一啲陌生嘅人就觉得性同爱可以分开，但系同一时间佢就想取即系学一啲性，点解咧？就系因为用性去取悦自己嘅男朋友。 冇错，冇错，冇错。咁所以喺呢个情之下，佢自己都会好困惑啦，即系觉得好似个佢自己讲，即系其实。一路最大的困扰就是为什么我这么差，我是一个失败者，他这样说自己，失败者是因为他觉得不在性方面满足不到自己的伴侣，这个就是其中 一个例子， 跟我们理解的现象好像有点不同，当然讲到婚姻，就算在婚姻里面我们都有一些个案，即是可能是即系男性当中都有时会经历咗呢种咁嘅状态啊，即系佢可能系另一种嘅唔平稳啦个心灵吓，佢就系觉得性、可能喺婚前咧系一路都可能有啲宗教信仰啊，觉得系好冇婚前性行为，结咗婚之后就结婚生仔咁，但系可能佢可能喺唔同嘅文化啦吓，因为我啱啱呢一对嘅夫妇系外国人嚟嘅，佢嚟到香港啊、或者喺外国嚟到香港去做嘢嘅时候咧，面对住好多按摩嘅服務之下咧，個男士係第一次去經歷咗，原來喺按摩嘅場所可以有人幫佢係自慰啊、撫摸，突然之間成個世界咧，佢覺得已經咁唔同咧。然後佢身邊嘅工作環境嘅男性成日講嗰啲嘅性愛嘅世界咧，同佢心目中諗嘅性愛世界完全係兩回事啦。 我成日以為外國嘅世界開放啲 但係佢因為有宗教嘅信仰，即係 佢 係一啲好忠於宗教、 好虔誠，係啊。咁所以对佢嚟讲，亦都系会觉得，咦咁样样个情形之下，我而家呢个关系，我婚姻入边系点样咧吓？咁系啦，而佢亦都因为做生意周围走咧，试过同太太去即系泰国啊按摩啊，两个人都试过咧，系经历咧俾人按摩之下咧，产生一啲性嘅愉悦感啊！ 哇！ 哦，即系佢带埋个老婆过去试一次添。 佢两个都系咁样去感受到、经验到呢样嘢，咁似乎咧两个人都好。好似好扭曲咁样觉得，哎呀，咁点解我以前嘅世界系咁样？所以佢哋就会觉得好困扰。嚟到求助咧，唔系因为佢初初系觉得同性生活有关，因为佢话而家同太太去即系有性生活，好似唔知点样去做呢个性生活咁。 都話想恢復一種正常嘅夫婦嘅性關係，佢話好似做唔到啊。 其實佢同佢老婆嘗試翻自己按摩咪得，互相按摩。 你話你推可按摩兩， 係一個方法嚟㗎 嘛？係啊，佢心態上佢覺得好似。 一俾人哋掂過啊！即係佢本來淨係屬於一屬於你嘅啫嘛，係一個人嘅，屬於老婆或者老公。但係而家有第三者掂過我嘅身體，我咪好污糟啊！咁樣點算啊？係咪啊？ 同埋佢會覺得好似唔係佢係佢嗰個人咧，嗰、那個案主佢比較係哲學型嘅思考型嘅，佢、 啊、 會覺得而家我係做緊乜嘢？因為我以前係咁樣樣根據一個規則咁樣去同太太咁樣去生活我哋唔係我哋嘅愛，但係而家我哋各自咧係喺另一方面有一種咁樣嘅身體經驗啦，係嘛？好似而家呢個身體係點樣嘅身體啦，同埋我點樣去表達咧？佢覺得 out 唔到啊，直情唔能夠 at 到嗰個表，即係做唔到嗰個行為出嚟啊，所以就覺得唔知點算好啦，好困惑咁樣嚇。 哇！即係進入咗一個大觀園咁喎，因為佢本來係一個好純情嘅世界，係咪啊？ 係啊，冇錯冇錯。 跟住然之後， 佢諗住做神職人員嘅本來係。 係咯，而家佢哇污染曬啦！你仲話佢係一個哲學型嘅人，成日都諗嘅點算好咧？ 係啦， 休息翻嚟之後，我哋繼續同 Anna 傾下。好 每一个人都是的，好像刚才 Anna 所说的那么多矛盾，是 的，怎么算呢？ 但道歉刺激感也很吓人，常常在问为什么不关心审问，不惜取道太不吸引。明明你要有个好玩的人，才令我记起罕有的旅行，游玩之考察你已抱怨。明不比加班辛勤，可惜要你雪中一吻。寺庙悔改，只好赶你地离开，无法看海，心死的。是太疏忽的错，也许惩罚了我，你也受尽伤害。迟了悔改，真心讲低你离开，凡事知己敬你，出于好意不准拒爱，为你好只像独裁，但自爱偏不懂。要担当你的暖男，无奈我坚持，你那难题未值得影响这餐饭，关心到你更加心疼，迟了悔改，只好赶低你离开，无法看开，心死的。是太疏忽的错，也许惩罚了我，你也受尽伤害。迟了悔改，真心讲低你离开，凡事知己仍然出于好意，不准拒爱，为你好只像独裁，能自爱偏不。相爱，留下。 系都系嘅，开始有疑惑嘅时候咧，都应该要揾啲朋友或者揾人倾下偈嘅。如果唔系迟咗先知道，或者迟咗先发现个问题嘅话，就真系后悔得太迟。 所以系咪唔好谂咁多咧？系啊，今日我哋讲呢个话题系咪？诶，嚟唔好谂咁多，性同埋爱系咪可以分开或者唔分开啊？行动做咗佢就算，系咪咁咧吓？ 啱啱听过系 Yan 听周恩婷嘅《迟了悔改》， 继续翻嚟同 Anna 倾下啦吧。室外气温20度，相对湿度79%嘅吓。 好啦，翻翻嚟敏感时刻嘅性情中人 ，Hello Anna。 Hello， 系啊，继续 我哋啱啱头先嗰个、那个似乎真系陷入一种困扰嘅状况， 系啊， 解唔到个结咁样吓。咁后嚟咧，我哋同佢倾咧，就发现咗咧，其实咧，原来佢过去咁耐嘅人生咧，对于宗教系有一种误解啦吓。佢以为咧，好似系性系一种咁嘅禁忌，其实咧喺佢后嚟，即系我哋同佢倾嘅过程当中，发现其实宗教根本咧都唔系讲到性咧就系、是、唔可以啊，或者系一个系禁忌啦。其实佢系可以好明白得到咧，性其实咧喺宗教角度咧，我即系俾啲牧师啊、神父啊各类嗰啲书话俾佢听，其实佢哋都系话俾我哋听，性系一个好美丽嘅嘢嚟噶，唔好误会咗啊咁样吓。咁所以即系、就是、先睇一睇佢过去嗰种嘅禁忌会唔会系过咗笼吓，或者系对于有啲误解，所以佢一下子咧面对一个咁嘅情况咧，忽然间有啲崩堤啊，或者系有个扭曲咁样样吓。咁当佢发现咗性原来系可以系有一个嘅都是认可和享受的时候呢，他重新慢慢去重建回和太太其实可以怎样去开展性和爱之间的关系呢，似乎呢就找到少少出路。 好彩是这样，如果解除回啲束缚真的。 是啊，好错。那刚才我们都即上一次都提过，即女性当中其实即似乎同意我哋了解嘅嘢係唔同嘅，即係唔係話個個淨係男性先至以為性只係性。頭先我都再想講多個女性嘅個案咧，真係又係用 apps 啦，即係佢咧就自己已經有一個長久關係嘅啦。咁但係咧可能長久關係當中耐咗，大家都知道咧即係嗰個性嘅感覺冇咁濃烈啦，係咪？咁佢就覺得我在网上面呢偶然机会即是试过在网上 apps 咁样认识咗啲人呢，嗰啲关系其实佢话我都感受到嗰种有种叫做暂时嘅爱嘅。对方都唔系暴力啦，唔系个佢话嗰种被爱嗰种浓浓嘅感觉啊，食餐好靓嘅晚餐啊，又搭车载你去边度啊，然后就有性生活，佢嗰刻佢就觉得系一种好满足嘅过程啊。 咁咪会爱咗佢囉。讲到咁满足咁完美。 佢覺得只係嗰下咯，因為完咗大家就冇嘢，就唔識到得 著翻衫就冇嘢。 因為大家都係啦，因為佢覺得大家都只係一個臨時嘅 one night stand， 係啦。但係佢話佢 enjoy 嗰種感覺啦。我哋就捉住佢呢個點咧，就同佢傾下，其實佢要嘅係乜嘢啊？我哋話 係咯，佢要嘅係乜嘢咧？係被愛喎，其實佢想係嘛？ 但佢又已經有伴侶，呢、這個係咪又係都有伴侶㗎？ 係啦，有㗎，呢個有嘅，有個長久關係，可能好似拍咗初成九年添啊，嗰、那個男朋友嚇。但是他一不斷強調一樣嘢，佢話：其實我嚟找你的困擾不是代表我覺得呢個行為不好㗎。其實我最大的困擾就是咧，我知道我的男朋友咧係唔可以咁樣樣俾我咁做嘅。 接受 我外疚困苦咧，係因為我好似呃住個男朋友做緊呢樣嘢。佢一路講就一路喊㗎啦。咁佢就話咧，我好想我個男朋友即係揾到。如果我個男朋友都接受係咁樣，佢又冇所謂，佢又揾 action 一啲朋友，我又揾啲，但係我哋兩個先至係愛嘅。 嗯， 佢覺得佢話將個愛同性係分開都得嘅。咁但係 佢都幾包容喎，要咁講，係 啊，多邊關係。 係啊，佢話 OK， 佢話我諗得通，好通係咁樣嘅。所以我哋就會覺得啊，如果諗通就好似搞掂，但係咧，似乎喺性嘅層面上，性嘅世界咧，好似唔係個認知去決定咁啊，因為佢嘅身體咧，可能有啲嘢唔係語言可以講得透都唔定啊。透過呢個講，我哋再次見到佢話俾我聽，佢一方面內疚，二方面我話嚟，我要關注佢身體係點樣，我話你 開心 係啦，佢話佢個性係滿足啦，開心啦，但我話你日常生活你覺得咩影響？佢話佢瞓唔到覺，永遠都瞓唔到覺。即是他没办法将个人安稳安然下来。咁我就 問誒，咁係咪你諗過呢樣嘢係咪唔妥？佢又話唔係啊，呢、這個行為本身冇錯喎，不過咧係同男朋友嘅內疚感嘅咋。啊，當然我哋慢慢去揾咧，發覺當然呢個只係佢認知世界用語言去思索嘅時候，以為係咁樣啦嚇。我哋再去同佢傾嘅時候，就發現咧，其實佢點解 enjoy 嗰、那個？咁嗰個 moment 嗰個咁樣嘅感覺要不斷追尋咧， 係咪因為刺激咧？ 啊，又唔係啊，唔係啊，其實佢好擔心嘅，佢驚嘅。佢話其實我唯一擔心嘅就係唔知嗰個場景人哋有冇擺低個錄影機，呢、這個係佢覺得呢、這個呢、這個呢、這個動作最危險，係、最危險係呢個位啫。佢話 真 係 好容易啊，係 係啦。佢話做嘅過程咧係好緊張嘅嚇，唯一係咁樣啫，其他就冇嘢啦嚇。咁、我哋就亦都係問翻佢，其實佢嗰個關於愛咧，佢要緊咩？就我哋就發現咗，原來佢嘅家庭第一咧係一好細個咧，父母已經離婚啦、然後咧佢是跟即是几个姊妹成长、不过呢他们的关系就是很疏离的、大家呢住在一起呢好像是 roommate 那样的、因为大家都不知道那种 connection 是什么、由细到大都 feel 不到那种爱的 connection、因为见不到那个爱的 connection、那个连结感、所以他就觉得很 detached 但是他内在又觉得很想有那个爱的连结那于是乎他就觉得呢佢不斷同我講，佢話我個靈魂好似安穩唔到，佢、一路以為係個 guilty， 即係嗰個罪疚感對男朋友，但係原來佢話後嚟慢慢去揾到佢要嘅就係嗰種連結感啊！但係無論佢唔，佢覺得唔可以依賴嗰啲揾 apps 嘅人啊，嗰啲係唔穩定嘅，因為佢會咁做，佢好矛盾嘅，佢會咁做即係代表唔好啦。我男朋友就唔咁做，我男朋友應該 keep 到，但係佢另一方面又覺得，如果我男朋友同我 keep 呢個關係，但係佢繼續做呢啲行為，佢都接受嘅。因为他觉得性欲语咧系可以独立去寻求都冇所谓嘅咁样吓，咁、所以呢、这个亦都令我谂起，即系其实系好多时候男女受性侵嘅个案都有呢啲经历噶。佢受到性侵嘅时候，我访问嗰啲人，佢话其实性侵嗰阵时佢系有性嘅愉悦感嘅，但系佢本身冇嗰个爱嘅感觉。咁意思系话俾我哋听点啊？性嘅愉悦佢好似系独立存在，但系咧佢个。有一个嘅性侵个案，佢话佢个灵魂啊系唔要呢样嘢，但系佢个身体嘅自然嘅反应系一个生物层嘅反应系自然出现嘅嘛， 所以令啲被性侵嘅人士更加难启齿，因为佢依份好内疚，其实系罪疚感。 系啊，有一个个案俾人哋话佢啊，咁其实你嗰阵时都有预感，嗰、个人当堂崩溃。佢话你可能我本来我个身体已经系被侵犯咗，而家你连我个灵魂都系杀埋。咁所以佢就覺得係好，即係讓我哋去睇，其實所謂性與愛可唔可以分離嘅時候咧，呢啲個案話俾我哋聽，佢好似去嘗試生活一套性與愛分開切割嘅生活或者係經驗啦、但佢哋嘅困擾係好多層面嘅複雜性喺度呈現，我哋要逐一拆解，好似拆洋葱，逐層逐層剝出嚟睇下係咩事咯。個個都唔同嚇，我哋三個可能係一個係靈魂覺得佢用嘅字靈魂唔安穩，一個就覺得自尊感。冇咗，因为佢系家庭不嬲都冇自尊。另一个咧就系觉得对于宗教嘅一种误解吓，佢觉得性与爱嗰种嘅迷思咧喺呢个咁嘅状况，佢分析唔到或者系理解唔到咯。 即系冇对错嘅，其实呢啲嘢系知道自己纯粹系一种个人嘅一啲思考或者个经验嘅过程，系咪咁讲咧 ，Anna？ 我又觉得唔系对与错嘅问题，而系话当我哋即系。睇下你，因为如果我哋每一个人都追求幸福与快乐，咁、当佢以为喺个理念上 open relationship 下系 OK， 或者 apps 嘅 relationship 佢以为系 OK， 但点解佢哋觉得唔 OK， 同埋觉得点解唔可以安定到佢嘅心灵咧？咁似乎讲紧一啲俾我哋听咧，我哋要重新去再谂性与爱究竟系咪我哋一向都觉得，好多时候原来都似乎真系要有嗰个亲爱嘅感觉嘅时候咧。起碼佢哋啲個案話俾佢聽咧，如果佢話我同佢又相愛又去親熱得到，我就覺得幸福嘅。啊，頭先我所講呢個先生就係話個太太話純粹係同佢做一個嘅性嘅活動啊，點樣去自慰，佢唔感受得到幸福，因為佢覺得太太好似同佢冇嗰個連結感啊。先生都咁講嚇，咁所以我哋。即对于我来说我梗是觉得性呢如果要是有埋亲密的感觉呢其实是最开心最浓烈最幸福的啦。这个都愉悦啦身体的愉悦感下。 现实里面是不是个个都是这样呢是不是当然各有不同。多谢 Anna, thank you, 多谢今天跟我们一起分享。 Thank you.预祝新年快乐吓， 系啊，身体健康啊，牛年更加好。 系牛年更好 ,thank you, 拜拜。 每一个人都希望找到自己的俏郎君或者俏女子啊， 俏佳人啊， 尤其是在性爱方面都希望找到个完美的俏郎君和俏女子啦， 都有啦，两者都一起结合啊。 不知道呢、大家找到未，但是呢找不到都好，有很多东西都真的要自己衡量过，你自己得不得 ,O 不 OK 先好做。 除非将毕生所信也推翻，除非能说服我只开一只眼，虽则你和我已是中秋棍，上往好于浪漫，这次谅解极难。情人之间讲心比讲理更简单，缠绵一番难教义理相冲也冲淡，伴你共度过劫难，分担过人间的惨。 而家听紧嘅张敬轩嘅《俏郎君》，咁啊就嚟十一点嘅新闻啦，彭晴。 系咯，时间过得真系快啊，莫莉啊吓，咁啊差唔多去到十一点嘅时候啦，咁啊敏感时刻都要同大家讲再见。 系啊，咁啊一阵间亦都会有联播节目啦，咁啊联播节目之后咧，咁啊我哋下个礼拜一先再见面倾偈噶啦噃。 星期一我哋又真系又再见噶啦， 拜拜。